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已经立秋了，这段时间呢，一早一晚天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不过这段时间呢，应该是末伏啊，末伏又开始了，所以白天还是阳光直晒的时候还是比较炎热啊。不过这会儿已经好多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翻出您的跑鞋，戴上运动手表，出门开始训练了。今天又开始新的一期训练，在开启这一期训练之前，其实我一直在研究佳明手表当中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呼吸训练方法。其实你打开佳明手表，右上角那个运动那个键里边找到 breath work 啊，就呼吸工作啊，呼吸训练这样一个。那这样一个功能呢，它是通过一种动画的展示方式啊，有一个小人在那打坐，哈哈，告诉你呼吸就呼气啊，然后呢憋住，它叫屏住你的呼吸啊，然后你就屏住你的呼吸，它有一个时间差，然后就告诉你吸气，你再开始吸气，然后再屏住你的呼吸，就通过这样重复提示，根据手表的一个提示，在一段的时间之内做这样一个呼吸训练的方法啊，可以调整你的一个怎么说呢，一种舒适的身体的状态，通过呼吸来调整。大家看不看过那个漫威电影里边绿巨人啊，绿巨人浩克啊，他这个心跳一超过200马上变身，有的时候特别紧张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呼吸调整方法让自己的心率下降。其实这样一个呼吸调整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奥运会看到这个运动员啊，往往在出场之前啊，比赛鸣枪之前都要做一些深呼吸，干嘛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心率啊，不要过度的紧张啊。这次呢，我在训练之前就用这样一个方法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率，确实没有过分的紧张，可能也是因为太放松了，结果太放松了也不行，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发生什么了呢？您接着往下听 啊。又是一次训练，这次训练呢选择是在傍晚的6:30，跟着这个佳明 coach， 这次给我配备的训练是轻松跑。轻松跑是多少公里呢？是14.48公里。这个数怎么算出来的我还真不知道，不是10也不是15，是一个14.48啊公里数。而且呢，它有一个要求，就是轻松跑叫从容的完成14.48公里。从容什么意思呢？从容就是不慌不忙，有信心，很顺利，很有底气，不慌乱的能够完成这个14.48，心里有底的这种感觉，以这样一个配速去跑，那就是放松跑呗。那我一看这要求呢，我就非常从容的从鞋柜里边翻出了5年前我买的一双 Vibram 的五指鞋，就那个底儿非常薄，零落差的那种，底呢就是薄薄的一层，跟袜子一样。这鞋呢就从容的穿上它，跑了2公里，我发现选错鞋了，穿这鞋跑一点都不从容，特累。而且看到一个非常这个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从7月 从七月八号开始练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的时候选择晚上跑这个路线，六点多那会儿没人，真的没人，整个这个公园里就我一人在跑步。啊，这个很潮湿很闷热的天气，现在八月初，哎，我身边全都是人，也是这个点儿，明显天气凉快了啊，立秋了，大家也都出来开始户外锻炼了，挺好。不知道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超体加速日记，有没有打动收音机前的您，也能够走出厦门。如果之前觉得比较热的话，这会儿天气特别合适啊，带上您的运动手表啊，带上您的这个运动时候的运动耳机，可穿的设备，走出厦门，一起锻炼锻炼。我已经跑了大概2公里，还有12.77公里在等着我，继续吧。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知道就压力呀，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双刃剑啊。你要说压力太大，那不行啊，把人都压垮了。没有压力，轻飘飘呢也不行啊。这个人呢，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有点放肆，啊，不紧张不重视啊，那也不行啊，容易这个马失前蹄。这次跑步训练就是，我是觉得15公里这距离没问题啊，对吧？放松跑那能力没问题啊。那我挑一双极简跑鞋，结果问题就出现在极简跑鞋这儿。穿上这么一双极简跑鞋，就相当于光着脚，脚底板在地上跑15公里，硬地上跑15公里，你受得了吗？所以这次跑完之后，佳明手表根据我这一次跑步的综合训练的一个指数啊，我的心率啊，我的跑步速度啊，然后我的配速啊，步幅啊，把我的最大摄氧量又降低了一格，之前已经到53了，现在变成52了哈。什么意思？就是佳明手表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心率状态下，在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下，你应该跑得更快，15公里应该用时更短，但是我用时更长，我的步幅更小了，步频加快了，他觉得你表现得不够好。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换了一双极简跑鞋。但不管怎样，打铁还需自身硬，表现不佳就是表现不佳，不能从鞋上去挑毛病找原因。 这次训练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我现在这个脚底板啊太疼了，每走一步每跑一步都像踩在那个钢板上一样。那这鞋啊，它就是有点这个模仿赤足跑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就几乎就是没穿，就是有那么一层薄薄的橡胶防扎而已。你想吧，你光脚在路上硬地上跑上15公里是什么感觉？我现在就是那个感觉，每走一步都太疼了，不该选这鞋。但其实这个在6年前日本的一次比赛当中，我就见过当地人穿着这个 Vibram 的这个五指鞋跑全程的马拉松，我当时觉得哇太厉害了。当然后来在我们国内的很多马拉松你都见到那个赤足跑者，所以赤足跑者和穿这个极简跑鞋的人的跑步姿势呢都非常的类似啊，跟我今天我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跑步姿势，因为没办法那个大步流星的这个步幅特别大的跑，因为每一步对于脚掌的压力太大，你脚底承受不了，因为没有缓冲，所以呢都是快步频小步幅，其实就是紧倒啊，两个脚紧倒往前，这样呢每一步呢它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通过你步频的这个加快呢，让整个的这个跑步配速能够有所提升，大概采用是这样一个方式。今天是将近15公里的一个轻松跑，现在已经跑了13公里了，你看表刚刚又响了一下，还有最后的2公里坚持一下。这鞋真的没法以后再穿的这个跑长距离了，不过确实是另外一种训练的方式。在这个好像是跑步秘籍啊还是什么，这个什么天生就会跑还是跑步大典，反正哪一本说跑步这个书里边说到这个美国的俄勒冈计划。其实美国俄勒冈计划呢，它就是培养了一批马拉松的精英的选手，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精英跑者， 有来自于非洲的，然后美国当地的，包括日本的，都参加了这个俄勒冈计划里边。其中有一项内容呢，就是用极简跑鞋来训练，也就是说，相当于就是给你用一个零落差的、非常薄的底儿，让你做平时的训练，增强你身体本身的这种生理性的，脚掌的这种力量啊、反馈啊，也有助于提高你的马拉松成绩。当然，这个只限于俄勒冈的选手。咱们普通跑者就别试了，太疼。 跑完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次佳明手表给出的跑步数据。你看我的训练负荷才只有82，虽然跑了将近15公里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还是属于长距离的一个训练，但是它的训练负荷呢只有82，说明速度不够啊，速度不够。无氧不行，包括有氧效果才给出了一个3.1的这么一个评估数据，也是一般。主要是来看一看这一次的平均步幅，平均步幅只有0.85米。我记得一般在之前的训练当中，我的平均步幅应该是在1.1、1.2，如果属于快跑的话，能够达到1.3，甚至是将近1.4米的这么一个步幅。那这一次平均步幅呢，只有0.85米，什么原因啊？之前也已经说过了。但是因为距离比较长，时间运动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估计我的汗液流失量比较大，达到了1720毫升的一个汗液流失量。所以运动手表呢也比较智能，它评估出你的汗液流失量之后，也就意味着跑完之后或者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补充多少的水分。再看一下训练的平均心率，只有143，这也是我有氧心率当中的低限值。总结下来看，个人觉得这是一次低效率训练，时间长但是训练效果不佳，换句话说就是有点浪费时间。不过这次训练之后的叫做训练后总结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君子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啊。什么意思？每天琢磨琢磨这一天都干什么了，我今天有没有干什么坏事，有没有干什么不对的事啊？哎，给明天能够有一些指引。其实训练也是一样哈，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次运动的怎么样？我这么运动行不行啊？是不是有一些运动伤害？或者说这样的运动能不能帮助我提升我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呢，运用到下一次的训练当中。当然，这样的总结一定要依托科学的数据，所以一款智能的可穿戴手表就非常的重要。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哈，欢迎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奥运会的事儿哈。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聊就是关于奥运会的这门生意哈。昨天呢跟大家是聊了这个奥运会的所谓叫 TOP 计划哈 ,TOP 哈。这是奥运会扭亏为盈啊，一直到现在哈、啊，成为这个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体育品牌哈、啊。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提出了这个计划，也是帮助奥运会现在成为了不只是一个全人类综合性的一个运动盛会啊，一个和平的盛会，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各品牌哈、啊， 没错， 一个商战的一个大舞台，也是一个盛会哈、啊。那这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推进奥运会 TOP 计划的这样一位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哈，尤波罗斯，我们来听一下他和奥运会的故事。 彼得·尤波罗斯是现任的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37年，他出生于美国中产家庭。1980年至1984年，尤波罗斯担任了第23届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凭借其天才的商业头脑和运作手段，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的情况下，首创了奥运会商业运作模式的私营模式，不仅令该届奥运会扭亏为盈，创造了2.25亿美元的盈利，还促进了奥运经济和体育产业诞生，因此被称为奥运商业之父和奥运会企业赞助之父。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奥运会还是一块烫手山芋。当年申办第23届奥运会时，全世界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提出了申请，因为在这以前，历届奥运会的举办都是历史的证明。对于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举办奥运会的确是一种光荣，但同时也是一场灾难，一场财政上的灾难。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耗费了10亿美元，亏损了共6亿美元，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更是花去了90亿美元，但没有挣回一分钱。正是由于这种可怕的巨额亏损，才会使很多城市望而生畏，没有人敢提出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洛杉矶取得这次奥运会的举办权后，这件大喜事儿却惹得市民上街游行，他们高呼不能挪用我们一分一毫的税金。然而美国政府也宣布对洛杉矶奥运会不给予任何的经济援助，国际奥组委紧急召开会议，最后只好向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求助，希望能够推荐一位能人来担任奥运会的主办人。组委会从几千名候选人中进行了2个月的选拔，最后只剩下了6位候选人。尤波罗斯以商业上独特的思路显得卓尔不群，可当时的尤波罗斯对这一职位一点都不感兴趣。不仅如此，他还投票反对把纳税人的款项用于奥运会。但是最后，也许是因为上帝的安排，尤波罗斯最终接受了这个岗位，最后神奇地改变了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以往奥运会赔本吆喝的历史，而且把奥运变成了一棵人见人爱的摇钱树。 听完了这个尤波罗斯的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的这个赞助哈。说这个 TOP 计划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尤波罗斯啊，当时他虽然是开创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哈，而且一举帮助这个奥运会扭亏为盈哈。刚刚也提到了，在84年之前呢，其实大家对于奥运会啊都像这个烫手的山芋，你别在我这儿办，别在我这儿办，办了就亏钱哈。84年之后，大家都抢，你来我这儿，你来我这儿哈，那就赚钱。包括他这个 TOP 计划当中所收益的这些赞助商的这些款项哈，都是跟各个奥组委来进行分成的，这就有一笔基础的非常可观的利润了。再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刚刚通过录音也听到了，他在最开始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啊，我觉得他思路就非常清晰。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这个 TOP 计划，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都是一些世界知名的顶级的大品牌，但是从来没有在 TOP 计划里边出现了竞品啊。他在84年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那换句话来讲，就比如说可口可乐啊，是我的一个 TOP 计划的一个最高级别的赞助商。那么比如说你同类型的一个饮品的公司，就不可能再出现在 TOP 计划当中了。 对，所以这个刚才论说的这个，我们今天继续来说奥林匹克这边大生意啊，这个市场赞助这事儿啊。 TOP 计划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这个咱们历史这个小说里边用了这句开头的这个话哈，往往评书里边都是这句话，天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全世界是一样的，就是全世界也都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你知道在1984年的时候出来这个 TOP 计划的时候，当时其实在品类上没有那么多。可口可乐是什么？它其实就是饮料。 饮料，对， 饮料类。但如果你现在把饮料这个大类拿出来的话，它太多了。 对。 乳制品饮料算不算？ 对， 对吧？那么我们还说一种饮料叫复合型的补充剂的饮料算不算？矿泉水类算不算饮料？那么其实单独从饮料大类里边，你又可以分割出很多不同的小类。那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原来的奥林匹克的 TOP 计划，其实这些年来也在不断的进行着修改。和增加它的法律条款当中的内容，以及随着它叫全品类的或者叫做市场上品类增多的情况下，它掏出的 TOP 计划的钱是越来越多。我原来你就是1000万2000万，后来是到3000万美金，现在他发现哦，你这个大类里边突然又出现一个新类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要不要把它也给相当于你签协议的时候把它也给保护了，就跟知识产权一样，你要不要保护？ 对， 嗯，你要保护好，再加500万。 嗯， 所以这些 top 公司，它每年掏的钱在逐年，其实是在逐年递增和递涨的。 对啊，比如说阿里巴巴啊，这个电商平台，84年的时候没有电商平台这回事儿 啊，对啊，没有啊， 后加进去的。阿里巴巴它的这个成为 top 计划，付出了多少呢？付出了8亿美金，签了12年， 你看 12年8亿。 12年8亿美金的话，但看来当时我说的4000万美金的话，这个数还是很小的。 嗯， 4000万一年的话，其实10年才4亿嘛。 嗯， 12年的话，也就是4.8个亿啊。我这数字数学算的还行。他12年花出了8亿美金的话，那你想，他这6000万美金，大概每年左右。 嗯， 对吧？ 对， 这样的一个，那他的已经非常多了。 嗯，对，所以哈，这个 我觉得可以类比，其他品牌差不多。 对 对, 对、嗯，所以像 涨得很多， 没错啊。像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哈，可能也是之前很多年啊都保持这个 top 计划，但是随着哈，说就是这所谓就是这个竞标嘛，对吧？ 对， 随着这个竞标哈，这个额度越来越大，有一些企业说跟不上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无奈的推出啊，这 top 计划也是有的。嗯， 对，其实就是说 top 计划里边，他因为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带给他无限的商机。 嗯， 我举一个例子，电通，美国通用电器，可以怎么说？美国通用电器，美国通用电器也是最早能够赞助奥运会的 top 计划当中的一个。 嗯， 其实美国通用电器它是通用加电器两个大部分可以理解，但其实它下面涵盖的内容太多了。 嗯， 通用大家知道通用汽车，通用汽车里边它下面的子品牌，几乎咱们现在看到的美系车，包括曾经的劳斯莱斯，都是它的那个子品牌。 是， 它是通过这个 TOP 计划之后，它现在通用电器又成为谁的 TOP 这个计划里面，是国际，那不叫，叫世界田径联合会的 TOP 计划。 哦， 它又成了世界田径联合会的 TOP 计划，就是说，你奥运会不才4年一届嘛，对吧？我除了4年一届之外，单项体育联合会，比如说田径运动的锦标赛，它就是单数年，我连单数年我也赞助了，所以它不仅说这个有进有出嘛， 是， 还有通过这个计划再延展到其他类别的体育运动当中去的这个计划。说到这个 TOP 计划，说到商业赞助，咱们再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奥运会当中看到中国某一个品牌匹克，这个打官司的这事儿 啊， 现在究竟怎么判，咱也不知道。 对 啊， 匹克，我觉得啊，先抛开这个官司说，我觉得这届奥运会可以说是打着了， 就打着了是吧？ 这个在这个之前几天进行的这个奥运会闭幕式啊，我看了闭幕式，今年闭幕式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也是改变吧，加入了一个颁奖仪式啊，颁的是什么奖呢？颁的是男女马拉松的奖， 不一直都是在最后颁。 都是在闭幕式办吗？ 对对， 都是在闭幕式办。 就每一届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都是在闭幕式上由国际奥委会主席亲自来颁奖。 亲自颁奖。 对， 但是这届在这个男子颁奖的时候，应该是男子获得第3名的这个比利时选手，他的这个领奖服匹克赞助。 匹克是吧？赌上了 啊！当时我 赌上了 我说这个闭幕式哈，这么多人关注的这样一个，你要说一个单项完了你颁奖上去，那可能不会很多。但是闭幕式还是大家都会关注，都会去看的。一看，哎，镜子上的，我当时看了，我说哇，他们的颁奖服居然是匹克，然后转头回来，那就看到匹克打官司的啊，这个新闻应该是匹克赞助了巴西体育代表团的 领奖服，对 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巴西哈，这个足球王国哈，这届奥运会当中也是足球拿了金牌，最后但是领奖的时候却没有穿匹克的领奖服上台啊， 对， 然后就进行了这样一个，当然匹克我看现在也回应哈，就是说这我们肯定要遵守合同来办事， 他好像穿了， 他穿了。 他就是，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个我们说法律条文的签署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你说有一个这个风险控制这么一个叫法务的人员在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可能你签得很细，人家不跟你签，就是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巴西代表团穿匹克了。系在腰上了 ，系在腰上。 大家仔细看一下那张照片， 可以去翻一下，可以去翻。 巴西运动员每个人都穿了这个颁奖服，颁奖服它是长裤加上长袖，但是它里边穿的短袖是 Nike， 他把外边那个呢系在腰上了，就脱下来，然后大家知道往腰上咔一系，所以 算不算穿？ 对啊，你说他没穿，我穿了， 嗯。 对不对？你我带上领奖台了， 你说那你为什么没展示？你在那个文件里有没有要求我必须把 logo 亮出来，不能遮挡呢？ 嗯， 所以就是这个要看他的条约签署的这个细节， 具体合同是怎么签的？ 就是怎么签，所以很有意思。我看那个文章说那个要告巴西，然后巴西说我们穿了，每个人运动的都穿了。 所以说签合同这个事儿也特别有意思。要不说这个律师都是一项非常受大家尊敬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合同细节的条文哈，具体怎么来约束哈？我们那个不出事儿还好，一出了事儿哈，就得看具体条文。我们看这都有句话呢，说为什么签合同啊？说有的合作很多年的公司啊，签合同可能也不太。具体的看这种条文，说防君子不防小人， 对， 但是啊，防小人不防君子啊，防小人不防君子，但万一就真碰见这种小人啊， 真碰见巴西， 真碰见巴西，怎么办啊？ 巴西反正这事办，你穿你好好穿，你说你系在腰上，谁能看见你穿什么？里边露的是 Nike， 对 啊， 确实是。但是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这个，就是说 Top 计划，他就这最开始就规避了。我一个品类我就签一个，你别的品类也别来跟我说，所以就相互没有冲突的地方啊。 但是啊，这个咱话说回来哈，论论跟宋瑶在这说，这个就是这个事在人为。你说他在遵守法律条文或者叫规则的基础上，有没有人为运作的空间？其实也是有的。我举一个例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伊利和蒙牛，对吧，它是两家乳制品，而且完全是属于竞品类的这个公司。那伊利比如说它赞助了这个国际奥组委奥委会，那蒙牛当时赞助是谁呢？蒙牛赞助是 CCTV。 可以大家一看，哎，那个出现伊利了，但是只要是一放那个叫非奥运期间的画面，把蒙牛就出来了。而且蒙牛也在直播间里面出现了，当时我记得。你这怎么说呢？当时还涉及到伊利和蒙牛打官司的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怎么说呢？知道是一个好事儿，说明体育市场挺火。说明体育呢确实赢得了人心，受关注度高。至于这些品牌之间如何争论，我们不说，因为自有法律条文，是吧？不行的话，你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至少说明，确实这些年来，体育在这个全人类的心目当中依然是不可撼动的一个，比如说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一个有力的象征。 是啊，所以这些品牌啊，这些商家才会在这儿动这些脑筋哈，来整出这些事件哈。 对， 有争论就说明火啊。 对，今年有不下20多家企业吧，应该是当时争抢着赞助中国女排。后来都不提了，这事 都不提了， 反正钱都花了， 把钱都花了，对，后来也都不提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也是非常有意思，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吧，去看待奥运。而且这个角度呢，我觉得确实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这个奥林匹克运动怎么发展呢？第一个是全人类哈，一个共同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再有呢，办这么大的一场盛会哈，这么多资源的调配。他没有真金白银啊，是办不出来的。 对， 所以这个 Top 计划也好，或者说未来，我相信 Top 计划肯定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发生它自己的改变。国家奥委会也会去在更多的领域去打开这种商业的合作哈，为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来换取更多的这种基础的收入哈。当然，这对于奥运会来讲，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命脉哈，也是根本。所以呢，我们在关注奥运会啊，关注奥运健儿在场上拼搏的同时哈，这个角度也不妨我们都去看一看，也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战场。好，那今天超级舔团的节目呢，时间关系，我们俩就暂时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个关于徒步的话题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常务副秘书长李峰松哈。李秘书长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呢，主要是来跟我们分享哈，在不久之前刚刚落幕的 延庆啊徒步大会啊一些特点以及一些精彩情况的回顾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李峰松副秘书长。欢迎您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欢迎李秘书长啊。刚我说的这个延庆徒步大会啊，其实前面还有一个帽子啊，叫走进绿色世园，走向2022哈。所谓绿色世园呢，就是也是在前几年哈，在延庆举办的这个世园会哈，也是今年的这个延庆徒步大会也是在世园会的一个遗产场地哈，这个世园公园来举办的啊，这算是承前啊。另外其后呢，就是走向2022哈，现在离咱们北京冬奥会也是越来越近了哈，而且延庆哈也是作为咱们北京冬奥会的一个主赛区哈，从这个咱们申奥成功到现在这几年，其实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发展还有变化啊。我们北京市徒步协会也一直用这种徒步的方式了，来见证着延庆的发展，同时也是支持哈延庆这种全民健身事业的不断的壮大哈。另外哈，这个其实说到这次延庆徒步大会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节点是在今年的7月31号。来举办的哈，咱们熟悉体育的朋友都知道，7月31号也是咱们北京体育啊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咱们申办冬奥会成功的日子哈。当时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也是为了配合我们走向2022这样一个主题？ 没错，没错。为什么是今年呢？正好7月31日呢，正好呢是北京申冬奥成功的是6周年。大家都知道，说2015年的7月31号，北京呢携手张家口呢申办冬奥成功之后。是北京呢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冬奥之城。其实呢这个延庆徒步大会呢应该来讲追求它的溯源呢是比较早，2014年，也就是在北京申办冬奥期间呢就已经开始举办。当时呢是以这个走进延庆为申办冬奥加油 啊 的为主题的， 那时候是为申办加油。 对，从2015年开始呢申奥成功之后，那么每年的7月31日之际，都会举办以庆祝申冬奥成功，从1周年、2周年，那么截止到今年呢是6周年了。 而且2022也即将啊到来啊，我们北京冬奥会，这个我们从申奥的时候就开始助力啊，申奥成功之后呢，也是在这个纪念日一直都在说迎接2022哈，倒计时这个几年，到现在终于是哈，明年放过片来这个时候，那我们可能再纪念的时候，就像是纪念这个奥运会成功举办哈，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非常有意思。另外啊，今年这个在世园公园来走哈，我不知道这个延庆徒步大会最开始啊，您说第一次举办是2014年 的， 那个时候 是在野鸭湖。 野鸭湖， 对，因为当时呢，延庆的，就是世园，包括冬奥，还没有确定 啊。还没有成型， 对对对，所以呢当时呢是以这个全民健身的方式，也就是说组织了北京的老百姓去参与，大家都非常有激情，非常积极的去参与，也希望呢通过参与，通过这种徒步的方式来为北京申冬奥呢去加油，来展示北京市民支持北京，支持张家口申办冬奥。 所以从这个我们徒步大会举办的这个地点也能看出来哈，最开始从野鸭湖，现在已经到了世园公园哈，这一步步的发展，等明年再举办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就要真正去到奥运场地上来走一走了。 没错，没错 啊。另外，其实我知道在延庆还有一个冰雪徒步大会啊，也是在延庆来举办的。 对、 啊， 也就是从申奥成功之后，那么从2016年开始。那么徒步协会呢就联合延庆区政府，就以走向2022为主题，那每年的2月4号，也就是冬奥会开幕倒计时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来举办一场冰雪的徒步大会。通过这个举办冰雪徒步大会呢，让更多的市民去了解，去感受冰雪所谓的带来的这些快乐和体验冰雪相关的一些项目。 我觉得这个冰雪这个徒步大会啊也很有特点，因为印象很深哈，我们也是去做过这个现场的转播哈，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咱们冬奥会举办的一个比赛的场地啊，确实整个的这个风景啊也是很壮观。再有就是像李秘书长讲的一样，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徒步的方式哈，能够提前于冬奥会之前啊，就能够亲身去感受到冬奥的气氛，也看到冬奥的场地是怎么样的。包括其实这两个时间节点也特别有意思，一个都是在7月31号啊，是今年我们申冬奥 成功的这样一个纪念日。另外在每年的2月4号是这个冰雪徒步大会，是冬奥会开幕倒计时哈、啊、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日子。这两个日子哈、啊、两项活动哈、啊、在延庆分别两个地点，我觉得很丰富哈、啊、正好也是一个在夏天啊，一个在冬天，整个把延庆全年的这个徒步活动都给串起来。另外啊，今年这个延庆徒步大会，因为之前我就了解过，其实一直啊也想问您，今天也是正好哈、啊、有幸这个李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啊、今年我觉得特别大一个特点啊，就是是夜里走的。 对 啊，是夜间行走。 对， 在我印象当中，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组织的这种徒步大会哈、啊、在夜间行走的之前应该还是不太多吧。 截止到目前呢、嗯、这是第一场。 这是第一场。 对。 啊、嗯。 第一呢，举办这个夜走呢是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嗯。 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全民参与的角度。 嗯。 大家呢通过走进延庆去感受这个深冬奥成功6年来延庆的发展跟变化。第二呢，结合着世园会特殊的这个举办世园的这个遗址公园，那么可以去感受世园会期间所谓的夜间的灯光秀，是另一种景象，和白天走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个方面的考虑呢，也就是刚才谈到的，从这个冰雪项目、冰雪运动的普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今年的首次呢举办了这个夜间行走，也就是通过这个夜间的行走能带动延庆的夜晚经济的发展。您比如说像本次的徒步大会呢，就有来自于市内的很多的徒友，因为7月31号呢恰逢的是周末，所以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呢都是自驾的行方式来到延庆，在延庆周边订了酒店啊，之后呢晚上呢参加夜走，夜走完了之后当天晚上住在延庆，去感受夜晚不同的延庆的一些风光。 拉动夜间经济哈、啊、拉动消费哈、啊、就像您说的夜间走那儿，我们像周末正好赶着、啊、为什么不去住一天哈、啊、在这个徒步之后也能够啊吃吃这个延庆当地的美食哈、啊、看看延庆当地的这个风光。另外也是这个世园公园，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夜间的灯光秀哈、啊、是比较有特色的，等于客观条件也是允许哈、啊、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去办这个夜间的行走的。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 可以说呢参与这次活动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们的反馈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同时呢他们在参与这次的活动的过程之中呢，恰恰是咱们的徒步活动是夜间在行走，晚上在走，那么白天呢他们拿出带着家人带着朋友更多的人呢到了延庆去体验一些延庆的一些冰雪运动这些年的变化。当然了，大家也知道说延庆呢是这个冬奥会的主赛场之一，那么延庆呢恰恰呢具备了非常非常好，在全北京市应该16个区里恰恰具备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自然的冰雪的一些运动的一些环境跟资源。所以很多人呢在走进延庆之后，他们会发现突然之间会感受到除了徒步大会感受到夜晚的世园的灯光秀之外，还会能带着家人去感受去体验更多的冰雪项目。 在咱们这一次哈、啊、延庆徒步大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个冬奥的元素是在我们徒步大会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得以去体现的吗？ 是这样，第一呢，从整个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的设计上，那么我们就把它设计成是冬奥足迹。 冬奥足迹， 对，也就是说，从北京2015年深冬奥成功，每年截止到现在6年来，每年一个时间节点。延庆所发展的发展跟变化，同时呢以及呢所有的这些冰雪项目的一些感受的体验，同时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因为今年是6周年，大家知道明年2月4号呢冬奥会就开幕了， 是， 那么纪念深冬奥呢成功呢，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了， 对， 所以呢我们这次特别还邀请了参加过前5届的所谓的叫冬奥同行者，很大一部分的人呢，也是，特别是这次不得不说的是，在以往的徒步大会之中呢，可能从这个青年人的参与的比例要没有本次这么大。那么很大一部分青年人，他们会认为在他的人生经历之中，可能参与这个深冬奥成功， 可能是第一次，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次。 哦，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们携家带口，特别是带着孩子， 哦， 一定要去走到延庆去感受一下申冬奥成功的这种喜悦的氛围。 嗯， 同时呢，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除了这个冬奥的足迹发展的这个过程这个之外呢，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一些冬奥的体验项目 、哦， 对，您比如说在沿途有一些冰球、 哦， 啊，对，冰壶球， 嗯， 滑雪 VR， 嗯， 冰醋球， 嗯， 这些呢，很多的孩子现场的玩的都很嗨， 嗯， 他们会觉得，哎，说徒步的过程之中，我也能感受到冬奥项目的一些快乐， 嗯。这个整个活动就做得非常立体跟丰富了，就跟我们以前这种单纯的徒步行进的这个方式就不一样了。在徒步过程当中，大家能体会到更多的有关于冰雪，而且是真正实地能去触碰到，真正能去体验到的。 对， 边走边体验。 对，可以去参与， 可以参与。 对对对对，可以去了解整个这个项目的由来。 嗯， 可以去了解整个项目的规则。 嗯， 可能呢，我想呢，如果像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我们会更多的在活动的举办活动期间， 嗯， 要丰富相关的一些冰雪项目， 嗯， 让更多的人呢在明年的冬奥会开幕之后， 嗯， 第一能去观看冬奥的项目，同时呢他能去了解这个项目的规则， 对，嗯， 可能呢会增加更多的人观看的这种效果， 嗯， 和接下来的冬奥会之后去感受冬奥这些遗产，去参与冬奥的一些项目。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特别好的形式哈。其实我们说，就不只是延庆哈，北京的各个区啊都有不同的活动哈，也有不同的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也都可以加到我们徒步大会的整个行进过程当中来哈。经过这次试水之后，相信下次哈，您这个徒步协会这边再组织活动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也要去考虑，哎，让大家不是过来光走一圈打个卡哈就完了，而是把更多的这种体验项目都能够加进来，让大家边走边去获取到一些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啊。 对，这是所谓的第一个特点，庆祝申冬奥成功60周年。 嗯， 那么本次活动呢还有第二个特点呢，也就是通过这个徒步大会， 嗯， 让更多的人走进延庆，去感受延庆发展跟变化，同时呢像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去感受延庆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的文化， 嗯， 以及呢土特产小吃。 嗯， 那么我们在沿途呢 也 设置了 啊， 比如说延庆的一些当地产的什么小西红柿啊， 哦， 等等，这些大家走到终点可以去免费去品尝。 嗯嗯， 如果有兴趣可以呢现场扫码， 嗯， 回头呢通过 网购 啊，对，也给当地呢也带来所谓的这个经济的收入。 嗯， 同时呢那么这次的活动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我们在沿途呢把延庆的一些冰雪，因为大家知道延庆有非常丰富的冰雪资源， 嗯， 特别是场馆， 是， 那么我们就把在沿途呢把这个延庆区域内的这些冰雪资源做了一些推介跟展示， 哦，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下回来延庆， 嗯， 我喜欢什么项目，我去哪儿，延庆的哪个位置去玩， 嗯， 这样的话也会将来触动延庆所谓的这个最美冬奥城的建设和发展。 嗯，其实我们这次徒步大会就像一个窗口一样，是给大家打开了一扇窗哈。就像刚刚李秘书长介绍的，我觉得这几点哈，我们都能够容纳进这个活动当中哈，让它去展现，真的是特别好。一方面呢，大家说最基础的，我们参加这次徒步大会哈，那可以去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我们锻炼身体，第二呢去了解，通过一些体育展示哈，更多的去了解冬奥项目的一些规则。包括冬奥项目的一些体验，另外还能够拉动当地经济的这个发展哈，就是这个延庆的一些土特产要通过这样的方式，那说不定这如果口碑真的好哈，产品真的很出色的话，那一传十，十传百哈，可能马上现在通过这种互联网消费的这种方式哈，就能够卖得非常的火，这是拉动经济，对当地哈，对于冬奥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来参加的这些徒步爱好者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几方面都能有好处哈。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真的还组织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哈。当然，整个的反响我也看了当天这个现场的一些图片哈，感觉还是挺炫的。未来有没有考虑说更多的以这种啊不一样的方式，更多的把各种的这种元素跟资源搭配进来，或者更多的在夜间哈，比如说大家就会去，哎呀，夜间徒步以前可能都没走过啊，都觉得挺新鲜的。有没有考虑未来的活动，我们也更多的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和组织？ 通过这次在延庆的这个夜走的方式呢，的组织实施呢，应该讲，延庆徒步大会呢，可能接下来呢还会选择夜间行走的这种方式， 就保留下去了这种。 对，这种传统的方式，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延庆徒步大会呢，截止到今年呢，已经是举办了第八届了。 嗯。 那么已经成为延庆区的一个全民健身的品牌活动。通过从2014年开始，那么也不仅仅是宣传这个冬奥的精神啊，传播什么冬奥的文化呀，以及呢普及这些冰雪运动，同时呢也是对延庆对外在全域旅游的这种推广的一个像您提到的重要的窗口跟平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联手呢这个延庆体育局、延庆区人民政府，会在冬奥结束之后，会有更多的一些冰雪的项目的融入，以及呢延庆呢更多的一些经典的冰雪运动的场馆推荐给大家。 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哈，把延庆真正的围绕这个冬奥会啊，这样一个举办地的这样一个位置，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冬奥之城哈。其实刚刚说的这个今年的延庆徒步大会啊，很多的特点还有亮点，但其中呢，其实也有少许的遗憾哈，因为这个受到最近哈疫情的影响哈，因为我们都说这个防疫无小事啊，疫情防控，不管我们举办什么活动，一定是我们头等大事要保障的。受到这个防疫的安排的影响呢，其实今年的规模哈也是受到了一些限制，所以接下来哈也想和李秘书长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在目前防疫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北京市徒步协会说组织的这种大型的这种线下的地面活动哈，它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现在有没有想出其他的一些服务的这种措施啊，来个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些徒步爱好者，让大家即使是在疫情常态疫情防控常态化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也能够继续的全身心的参与到我们徒步运动当中来。 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健康呢应该说是人类啊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的要素， 是 无论是世界各国的人民，其实大家衡量所谓的健康的标准就是长寿。那么随着这次的疫情呢，让更多的人呢重新认识到这种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呢这个运动健身呢也恰恰是提高自身免疫能力，改善身体健康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呢徒步呢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那么徒步呢也作为现在当下啊所谓的三大时尚运动之一，那么参与的人数呢目前也是最多的，同时呢参与的群体呢也是最广泛的，所以呢就是说结合着7月18号这个国务院呢专门印发了正式发布了这个全民健身2021到2025年的这个通知。那么通知上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到2025年呢，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呢要基本完善。同时呢，就是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呢更加便利。同时，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要达到38.5%。这可能是一个衡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结合着目前的这些疫情，常态化的这种阶段和当前的这种形势呢。其实呢，市徒步运动协会呢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全民健身的，无论是平台还是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想能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锻炼，让大家呢通过对自身的健康以及参与徒步运动呢，能彻底去改善、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们就在想呢，其实呢，随着这次的疫情。其实呢改变了大家对一些健康的认识，包括有一些健身习惯的养成， 那么包括健康的观念，这个健身习惯这些养成，那么截止到现在目前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大家知道，因为根据疫情防控疫情的需要，那么无论是从这个活动规模上，还是说这个活动的场地上， 嗯， 都会有一些限制。为了大家自身的安全，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但是呢，很多的人已经改变了这种健康的观念，以及呢生活的习惯，也就是锻炼的习惯。那么，很多的人现在有一种趋势，大家呢从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化的，包括一些特定的场地的，现在逐步呢要向社区化， 这就 也就生活化，的一种方式 改变 ，因为包括疫情期间，大家政府一直在提到，从健康安全的角度来讲，也是不扎堆不聚集， 是。 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已经选择了一种小区周边，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公园里边，把这个徒步当成一种日常常态化的这种健身，来去开展。所以呢，我们就在想，那么既然这个有这个需求，那么当下的呢，除了大家养成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全民健身的一种态势，老百姓都有养成了一种健身的习惯了。另外一个方面呢，结合现有的这个疫情常态化阶段呢，还有一种趋势，我们也是在考虑。其实协会呢，在前期呢，疫情期间呢，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就要把这个线上跟线下，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那么通过线上的活动的组织，来激发大家的这种健身的兴趣，以及呢他这个坚持，同时呢让更多的人呢，把他每一天的这种碎片式的健身，的数据呢也能汇总上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基本上的满足一个大家呢，也同时现在也是当下，是一个非常非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特别是全民健身，因为全民健身本身就是一个非竞技类的，包括徒步运动，可能更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活动。另外呢，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这种大型聚集性的这种徒步活动越来越少了。同时呢，就在传统的大家所谓的健身，满足于室内那种健身场馆的需求呢，也相应的在减少。那么很多的其实呢活动呢，就是相关的体育的这些组织、政府部门，以及呢体育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呢，也在开展的一些线上的相关的活动。但从徒步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提供这种智慧化的服务，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去参与这种通过徒步运动方式健身。同时呢，这里可能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是科学健身、可能通过线上，无论是通过这种每天给大家规定的这个徒步的距离的，也就是说步数，走多少是健康的，是不是像以前讲，大家每天都在赛这个步数，走得越多就越好，并不一定，一个是这种科学健身的引导，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习惯的养成，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考虑，就是说从这个徒步本身，也就是说体育跟这个健康之间的这种融合，也就刚才谈到这种智慧化。其实现在的智慧化，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